好，那么现在让我们探索一下自己，放轻松，让你的头脑和你的身体都放松。我们会探索一下周围的环境，那些我认为是我的种种感知，慢慢的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盘坐或是躺着。让你的后脑勺与躯干保持舒服的垂直，闭上眼睛，深沉却轻缓的呼吸。吸气时，将腹部、胸腔及躯干充满空气。如果腹部感觉不出任何膨胀的张力，就继续吸气，使空气扩展到那些部位。呼气时，将腹部里所有的空气呼出，使身体里的空气完全释放出来。呼吸之间，感受那种愉悦游遍全身。再次的吸气，让腹部、胸腔及躯干充满空气。呼气，将体内所有的空气完全释放出来，在呼吸之间，感受那种愉悦的生命力游遍全身。重复这个动作，吸气，让腹部、胸腔和躯干充满着空气。如果你的腹部感觉不出任何膨胀的张力，就继续吸气，让空气扩展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呼气，将腹部里所有的空气呼出，让身体里的空气完全释放出来，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那种生命的愉悦游遍全身。现在睁开你的眼睛，仔细注视着眼前的景象。或许我正在的房间里，眼前有柜子靠在墙壁上，三两件衣服随意挂着或者搭着。或许透过窗户、楼房、植物、天空、窗外视野范围内的景物，我以轮廓的线条来区分它们。我看到一个身体穿着舒适的衣服，这和眼里的景色并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耳朵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鼻子闻不到一丝味道，所有触觉也都消失了，我的世界里只有眼前这一切的景色。身体，这也只是景色中的一部分。我能看到是谁在看，我能看到是谁在看这些画面吗？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闻不到一丝气味，悬浮在五彩斑斓的画面里，皮肤摩擦的触感也无法感知到。是谁看到了这些画面？ 我能在这些景色里找到这个观看者吗？为什么要寻找这个观看者？我一直以为是我在看啊。如果找不到是谁在看，那么我是什么？似乎仍然只是由各种线条勾勒出虚无边界的画面而已。现在闭上眼睛，轻松自在的呼吸。此刻周围有什么声音？种种环境中的任何声音，可以是孩子的嬉笑声，窗外车流的声音，或者你戴着耳机，正听着耳机里传出的话语，让自己轻松而全神贯注于声音。如果眼睛看不到任何景象，鼻子闻不到一丝味道，所有的触觉也都消失了，我的世界里只能听到这一连串的声音。我能听到是谁在听，我能听到是谁在听这些声音吗？看不到任何景象，闻不到一丝气味，悬浮在无限黑暗的虚空里，皮肤摩擦的触感也无法感知到，是谁听到了这些声音？我能听到在听这些声音的听者吗？为什么要听这个听者？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听啊。如果听不到这个听者，那么我是什么？似乎仍只有一连串在当下不停变换的声音而已。继续轻松自在的呼吸。此刻的鼻息里有着别样的气味吗？我没有记忆，无法回忆那些沁人心脾的香味。泥土里散发出清新温润的气息，不同的花丛中弥漫着甘甜的芳香。如果耳朵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眼睛看不到任何的景象，所有的触觉也都消失了，我的世界里只有鼻息里缭绕的气味。鼻息，这也只是掺杂着气味的气流进出鼻腔时产生的感知。我能闻到是谁在闻？我能闻到是谁在闻吗？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看不到任何景象，悬浮在无限黑暗的虚空里，皮肤摩擦的触感也无法感知到，鼻息也只是这感知的一部分。是谁闻到了这些气味？我能在这些气味里闻到这个闻者吗？为什么要寻找这个闻者？我一直以为是我在闻呢。如果找不到是谁在闻，那么我是什么？似乎仍只是 那丝丝缕缕缠绕鼻息的气味而已。安静下来，让我们继续安静下来，感受一下我对我的觉知，我对这整个宇宙的觉知，难道不是同样的觉知吗？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直接体验？没有，我只能觉知到我对于宇宙的意识的体验。好好的看着自己的手，在看的时候，你是真的在看，还是你在觉知看的意识？动一下手指头，握拳，松开。你是真的直接体验到了手吗？还是体验到了一切你对于手的意识，以此来体验手？而此刻，那个存在的感觉，就是这各种五蕴的意识转移，我因为感知和意识来体验这个世界，进而有种自我的存在感。我们是怎样感知这个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物质宇宙的？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闻起来是香的还是臭的？它在演奏着怎样的乐章？那些圆圆的，总是围绕着另一些无尽的转着的，我们把它们的形状叫做圆形，我们把它们分成各类行星，于是行星组成各种星系，小星系又组成各种大的星系，它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转着，日复一日。它们为什么转着？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人类的头脑逻辑从为自然界的物种命名开始，各种物种的命名，这是老虎，那是苹果。这样，我和你说老虎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说的不是苹果。这种可以吃，那群比较好捕猎，这些似乎会伤害我。人类又将这些差不多的一群分门别类，在心智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抽象概念。接下来就是抽象的逻辑数字，不停地在以各种方式去分割本来就属于一个整体的存在。我们是依着感官和这些概念逻辑来体验这个世界。归根结底，不论怎样的边界，无外乎内和外而已。随便在纸上画一个图形，你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所显示的分界、对立，由此产生。对立便意味着冲突。当善恶被划分出来的那一刻起，这和谐的整体世界变得永无宁日。每一条的疆界都变成战役的导火索，一切的二元对立，内、外、好、坏、美、丑、苦、乐、生、死，我们不是否定一方，就是将一方归于另一方之下，早就忘了，当初这一道道的边界并不存在。我们被自己 玩弄于自己的鼓掌之间，却从不问一句界限本身的真假。上帝和恶魔永远不可能相爱，总是想着能够去除相对中不好的或者不想要的那一面，似乎消除了痛苦、邪恶、死亡，生活就变得美好、健康和快乐，而且充满了生命。我们是否有想过，在经验的觉知中，我们真的能够找出类似于听者听到的声音和发音的声源这三种互相独立的存在吗？这个世上可能存在着既不在听也没有发音的听者，可能存在既没有听者又没有声源的声音，或者既没有听者也没有被听到的声源。所有经验产生的那一刻，被经验的客体与经验者主体之间根本没有界限，只不过是整体经验的不同角度的体验，并且缺一不可。派告诉我，当他无事端坐在拉萨大昭寺顶层，望着天空发呆的时候，突然耳边钟声响起的那一刻，钟声与他都消失了，只有耳边的一圈圈回荡的钟声。而事实上，我这个虚妄的觉者就是这所有的经验整体，我此时此地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继续再来感受一下身体，你可以闭上眼睛，仔细的去感受一下身体。我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怎样的？或许它是健康的，或许肩膀有些紧绷，胸口随着呼吸而不停地起伏，感觉到沉闷或者轻松。此刻我可以感知到这个身体，它的躯干、四肢、血液随着心脏的跳动在血管里流动着，每一个细胞叽叽喳喳地互相传递着信息，进行它的代谢活动。可是凡是能被感知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知者。我有一个身体，如果我感觉不到所有的身体的活动，那么我是我的身体吗？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现在的情绪是怎样的？平静或是焦虑？充满着各种困惑？有没有对于未知的兴奋或者恐惧？它就像海浪一样反反复复，而我似乎可以只是关照和觉察。此刻我能觉察出我的情绪，情绪在我的意识中起伏不定，可凡是能被觉察得出的并不是真正的觉者。我有一些情绪，如果我觉察不到所有的情绪起伏，那么我是我的情绪吗？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我有欲望，将虚妄的记忆带入当下，在记忆里，似乎从小到大，我都在不停地努力去争取父母的关心，想要看到他们的笑容。我想要一个新玩具，我想要和学校里的同学打成一片，考试得到好成绩，因为这些会让我觉得自己很优秀。或许我会开始想要谈个恋爱，那个男孩或者女孩笑起来的样子好可爱，他似乎总是带着光出现在我的眼中。进入社会，我开始想要一份挣钱多又轻松的工作，可以有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一套房子，属于我自己的资产。我想要的新衣服，每一季似乎衣柜里都少了那件最能表达当下自我的衣服。可能其实我只想要一个平平静静、简简单单的生活，家人平平安安、其乐融融，希望能够学会一些自我疗愈的技能，更好一些，甚至可以帮助到身边的人。又或者，我想要追求那灭职的开悟之道，成就一个超凡脱俗的自己。不论我想要怎么样的状态象征，我想要时时刻刻都能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即使是一个无欲无求的欲求。这些欲望就是所谓的执念吗？执念并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不停的欲求中，我能够认出我的欲望，欲望在我的意识中变化无常。可是凡认得出的并不是真正的知者，我有着似乎无法填满的欲望，亦或消除这一切欲望的欲望。如果我感觉不到所有的欲求，只是安住于当下，那么我是我的欲望吗？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众多角色，美丽乖巧的女儿，年幼调皮的儿子，顶天立地的丈夫，柔情似水的妻子，两肋插刀的朋友，责任担当的家人，温润滋养的妈妈，毅力如山的爸爸，勤奋上进的员工，大方开明的老板，奔放自在的情人，我真的是这些角色吗？如果这些角色全部都消失了，我是谁？如果有一天，我不是任何人的妈妈，不是任何人的爸爸，不是任何人的女儿，不是任何人的儿子，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不是任何人的家人，不是员工，也不是老板，那么我是谁？对了，我还有那么多的记忆，在这或长或短的人间岁月里，那一幕幕 因着留下或苦或甜的朦胧感受而存在的曾经，我就是这无数的过去经验组合而成的吗？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干什么？在哪？那时，我切身的经验、想法和现在一样吗？那时，我在努力着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的标准，而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是谁看到了一个在舞台上不停变换着舞姿的自我？有什么东西却仍在这无常中恒久不变的？如果我现在失去了过去一年、五年，甚至十年、30年的记忆，那个能够感知到的我是什么？如果我从出生起的每一天都失去了对于前一天的记忆，那么我还是我吗？那个在感知这一切的是什么？是谁？谁在思考这一切？此刻一切的心智活动，此刻真的有一个我在想着什么吗？如果我不是所感知到的事物，我不是身体，我不是情绪，我也不是欲望，我只是这一切所有觉知的经验，那么又是谁觉知了此刻的思想？那无法捕捉到何时开始又怎样离开的念头，心智活动不停地来来去去，有时交织成美妙的乐章，有时似乎成为了最烦人的噪音，似乎永不停歇的心智活动激荡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可是但凡能直觉得出的却并非真正的觉者。如果所有的念头越来越少，我只是关照着它们来来去去，不抗拒，不起舞，只是舒服自在的呼吸。此时此刻，什么也不想想，哪里也不想去，没有任何事情是需要立即去完成的，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的刚刚好，只是临在感受着吸气所带来的充盈，呼气所带来的松弛，念头越来越少，零零散散的，直到什么都没有。我允许我去感受这种在，我会跟随接下来播放的音乐去感受这种在，直到音乐结束。此刻只是知道 身体、情绪、欲望和思想信念经验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却总有一样存在，始终不变，只是单纯的觉察着所有的一切，不批评，不逃避，不渲染，不辩护，只是明察的那个是什么，那就是存在，这纯然无染的寂静，我之本质根源。不论我的意识中翻涌着痛苦、焦虑、绝望的波涛，海洋的深处却仍然安详、宁静，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